而家龙尾就喺朗庭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排到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专辩论赛2021准决赛。 辩题是派发消费券比现金更符合社会利益。正方香港大学，反方岭南大学。比赛片段会在星期日夜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大专辩论赛2021，越辩越明。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今个星期有他正式登场。 Richie， 大家好啊，我是住在瑞士的香港人林海君。我好高兴可以在嚟紧香港电台大城小事嘅节目里面同大家介绍瑞士，到时我会讲下呢边嘅食物啦、生活啦，同埋所有风土人情嘅。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大城小事。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1年5月27日，邮轮公海游最快7月底复办，船员乘客需接种疫苗。 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下月9日。 立法会二读辩论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朝日新闻呼吁取消东京奥运，奥组委坚持可继续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一分，星期四嘅朝早，欢迎你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两日同大家讲过有关于公海游啊，即系坐游轮啦，出到公海啦，唔会喺其他地方或者国家咧系靠岸啦，咁呢个嘅旅行。方式咁就话咧，而家最新讲法咧就话最快七月底咧就会复办咯。政府咧就话咧随住疫情缓和，咁所以同业界都倾咗啦，所以可以搞翻嘅。不过有一啲嘅条件要守嘅，譬如乘客啦同埋船员啦都要喺起程之前14日咧系打齐疫苗啦。乘客咧要上船之前咧要有48小时嘅核酸检测，亦都系有阴性结果嘅。嗱，上到船啦，咁啊要用船公司嘅一啲嘅追踪嘅设施啊措施啊，船嘅载客量咧都会。比原本少一啲啊，话系原有嘅一半啫。同埋，如果真系发现到啦，船上面有一啲怀疑嘅确诊个案咧，都要系行程系要叫停咁啊，翻翻去邮轮码头等等，有啲咁嘅措施啊。你点睇今次呢个公海游咧？你自己会唔会都有兴趣啊？喺呢段时间大家都冇得去旅行嘅时候，咁有啲另一方面有啲讲到啦，啊会唔会都担心邮轮之前都见到喺上年疫情初期啦，有一啲爆发病毒的情況，而家復辦翻會唔會都有啲擔心咧？有呢啲措施又係咪安心啲咧？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請嚟兩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嘅，有星夢遊輪市場部副總裁葉正文，亦都有星夢遊輪市場部高級副總裁李鳳霞。早晨。 早晨啊，大家。 早晨，兩位。先講下啦，而家就可以最快七月就可以七月底咧就復辦呢個公海遊啦。遊輪公司嚟講，準備成點啊？ 其實我哋主持人早晨， 你係葉正文係咪？ 我係李鳳霞。 你係李鳳霞，好，你好， 係你好。其實我哋喺今年年頭咧已經開始同港府係好緊密咁樣商談啦。咁我哋所以已經有一啲準備㗎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六月份咧就調我哋。旗下最大最豪華嘅遊輪咧，就雲頂望號嚟香港嘅，咁我哋準備係可以七月起航嘅。 嗯，如果真係七月起航到嘅，每日應該可以或者每星期可以有幾多航班可以去到 我哋大概一星期係有三個航次，咁就有星期日出發嘅4,300啦，有星期三出發嘅3,200，同埋星期五出發週末遊嘅。 嗯，而家啲船咧，我唔知即係每一班咧，原本係可以最高載客量幾多？因為而家話去到一半啫嘛，最多。 係啊，我哋本身係有3,400人到啦，咁我哋都係按照港府嘅要求都係一半嘅，咁差唔多1,700人到啦，咁樣。 嗯。即暂时是一隻船就去了这么多个刚才说一个礼拜有几场 一个星期有三个航次。 是的，都是同一架船来的，是不是 都是同一架船来 的。现在因为船员都要安排他们来香港啦，但是接客那方面是不是都开始被客人预订的了 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可以预订的了，在我们的网上，还有我们的香港的各大旅行社都可以订到我们的船飞的了。 刚才讲到船员那方面呢都要准备，因为很多都可能是来自外地的地方的船员啦。现在那个筹备是怎样？因为有些可能都未打针啊，来到又要隔离检疫啊，咁怎样介个准备情况呢？ 我们有分两个部分的。首先呢，我们因为在我们星梦邮轮呢，其实在台湾和新加坡已经复航了差不多11个月的了。我们已经服务了接近200,000的旅客的，咁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些新冠肺炎的这个确诊的个案的，在我们船上面是很安全和安心的。首先这个咁我们呢，其实在运营中的船上面呢，我们会调到一部分的船员啦，咁佢哋已经长期喺海上服务啦，咁都冇去过即系都唔系嗰啲高风险嘅地区嘅员工啦，咁我哋先调到一部分嘅船员就到呢一个云顶网号上面啦，咁我哋仲有差唔多有一半个船员咧，我哋可能会喺中国，因为中国嗰个打疫苗嘅情况就比较好啦，咁佢哋已经会打晒两针疫苗，咁先嚟香港嘅。 咁头先讲话，譬如你话有啲做紧嘅，譬如台湾、新加坡嗰啲，系咪都系嗰啲即系船员都系打晒疫苗噶啦？定系嚟到香港都要再打咧？ 台湾就有打嘅，咁新加坡佢冇要求打疫苗嘅，目前为止。 咁所以，譬如你哋嚟讲，有几多船员系未准备好，即系嚟到都要检疫之外，系要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检疫完之后再要打针噶嘛？呢度都要时间噶嘛？因为而家讲紧最快7月底就复办，而家都5月底咯，都仲有2个月啫。咁呢一批嘅船员，譬如头先举个例，嚟自新加坡嘅未打针嘅，有几多咁样咧？系 我哋依家仲喺度最后喺度点算紧啦。咁我哋相信嚟紧陆陆续续咧，我哋会安排更加多嘅船员打咗针先嚟香港嘅。咁大概我哋依家都已经有一半以上嘅船员系打咗两针噶啦。 有冇话有一啲地方嘅船员即系暂时都唔考虑？即系譬如讲紧，譬如而家有啲咧，譬如飞机嚟香港嘅都即系停咗抵港噶啦，因为佢哋可能嗰边嘅疫情比较严重啦。咁会唔会呢一个就系其中一个考虑嘅原因？譬如讲紧呢啲地方嘅船员就唔考虑啦，会唔会系咁样？ 我哋都會follow 翻香港入境嘅限制嘅。如果香港依家冇禁止翻某一啲高風險地區嚟講嘅，我哋絕對都唔會喺嗰邊請船員啦。咁我哋如果喺我哋目前運營緊嘅船上調動嘅船員咧，佢哋都唔喺嗰啲高風險嘅國家飛過嚟嘅，係啦，佢哋喺新加坡啊，即係呢啲地方。 過嚟嘅。OK。另外我就見咧話，即係上咗船嘅乘客咧，都要有一啲嘅追蹤嘅機制，係咪有一啲嘅追蹤器啊、戴手環啊，定係點啊？呢個係葉正文講好啲，定係李鳳霞講？ 係啊，你好啊，主持，我係 Phoebe 啊，葉正文啊。 你好。 其實係啊，我哋公司咧，星夢遊輪研發咗一個叫 Trace 嘅人流密度監測器，咁佢係好特別嘅。其實如果因為我哋要求所有客人咧上船嘅時候咧，係必須要佩戴呢一個 Trace 啦。咁佢嘅目的係做咩咧？係確保有1.5米嘅社交。距離，譬如主持人你帶咗，我帶咗，我哋兩個企得太近，唔夠1.5米，超過咗5秒唔喐咧，佢就會發出聲響去提大家，喂，你耐得滯咯，你記住分翻開啲。咁所以有呢個監測係其實係好能夠有效去確保到船上面嘅乘客係時刻都有個社交距離。咁同時咧，其實頭先都提過，我哋有唔少船員喺船度嘅，譬如有1,000個船員咁講，其實佢哋都會知道客人係必須要帶呢個 trace。所以如果佢哋留意到，客人冇帶啊，或者聽到聲。佢都會不時提點我哋嘅客人咯。 船員使唔使帶咁？ 船員自己因為有高度的高度嘅認知，佢哋都會帶嘅。之外，其實佢哋因為久經訓練，所以其實佢哋係會更加認識到，除咗自己之外，客人佢都要留意咯。 即係一個手環嘅形式嚟嘅，係定係一個 其實 點？ 客人戴嗰、那個，因為咧，其實我哋上船嘅時候咧，會俾一個頸繩，同埋連埋一個好似個細細嘅包包俾佢哋擠住個房卡嘅一個工具啦。咁其實客人可以將佢嘅 trace 就放入去咯。咁但係有時為咗方便同事工作咧，佢哋就可能要戴手環，因為同事要工作嘛，就未必可以成日孭住個包包。咁、okay. 個形式有啲唔同，但係個裝置係一樣嘅咯。 係咪就係公眾地方先要戴？譬如佢哋翻入房使唔使戴咧？同埋一家人，譬如行埋一齊喎，大家咁咪係咁響咯，好近嘅話。 其實應該咁講，因為我哋係跟翻599F 即係香港嘅法例規定，你要有一定嘅社交距離啦。咁所以喺房間裏面嘅時候咧，其實只要你將佢分翻開啲，其實你唔需要戴噶嘛，咁就冇呢個情況，同埋佢係唔會再響噶咯。 亦都唔可以自己熄咗佢嘅，唔可以咁。 哦，唔可以。如果你可以熄嘅話，我哋就做唔到呢一個人流監測嘅效果咯。 嗯，但譬如有啲地方，我想象，譬如餐廳啊，或者去廁所啊，甚至游水啊咁樣，可能真係少不免會好近嘅、哦。咁咪係咁，即係有機會係咁響咯。同埋係咪有個追蹤嘅功能啊？除咗話響之外。 其實咧，因為係佢有一個追蹤功能，因為如果萬一有任何需要嘅時候，我哋會知道啊，譬如 Phoebe， 你曾經同邊個有密切嘅接觸。有冇需要再做進一步嘅防疫功夫？咁呢個係好重要。咁另外，其實喺餐廳啊或者其他娛樂設施啊嘅地方，本身都有需要有 1.5 米呢個社交距離。所以呢一個嘅 trace 嘅存在其實好重要咯。 即係所以你就亦都要派多啲人去監察喎，因為響咗咁，大家可能都未必理喎又。 係啊係，可能最初嘅時候客人都唔慣意，點解？所以點解我哋話我啲同事久經訓練？因為其實我哋新加坡都有用緊呢個 trace。咁啲同事其實已經除咗新加坡嘅同事啦，同埋嚟緊會過嚟香港嘅同事，經過嘅訓練，佢哋會知道啊嗰啲聲響，佢哋會好敏感咯，會知道咯。同埋呢個係佢哋工作嘅一部分咯。而家， 如果佢哋唔戴，會唔會即係有啲咩做法？ 其實我哋睇到香港人咧，其實由疫情開始都好乖啦，我哋成日都戴口罩。相信香港人會為咗自己嘅健康，為咗其他人健康，我哋相信佢會緊守呢、這、一個即係規定啦。之餘，頭先都講過啦，因為我哋同事都知道呢個咁重要，希望我哋提咗佢之後，佢會好好記住咯。 OK， 我見咧就話如果有啲懷疑個案嘅話咧，咁就都要即係、就是、要折返啦，同埋即刻停咗個行程佢啦、其實點樣定懷疑個案咧？譬如一般，譬如香港嚟講，定一個懷疑個案，可能要啲醫生嘅專業啊，衛生署嘅人員去定嘅。船上面有冇人可以做到呢個判斷咧？ 其實咧，我哋為咗呢個防疫嘅功夫咧，其實我哋業界啦，我哋都花咗好多功夫。我哋其實特登去買咗個咧 PCR 咧核酸檢測儀。如果萬一客人真係出現弱光，當然我哋因為有兩位專業嘅醫護人員咧、醫生啦喺船上面啦。如果出現咗弱光，我哋認為同呢個疫情有關嘅病徵咧，我哋就會用 PCR 呢個 test machine 去同佢做一個檢測。大概一個小時之後咧，就會知道係究竟是即係陽性啦定陰性？咁如果陰性嘅，當然就知道穩定啲啦，就唔需要話即係啟動其他更高層次嘅防疫措施啦。但如果萬一係即係不幸係陽性嘅話咧，咁我哋就會根據香港政府有關嘅法例嘅機制，咁我哋就會進行需要做嘅東西，譬如話船長就會因應需要啦，可能宣布所有活動都要停止啦。咁亦都根據政府嘅要求咧，我哋會匯報翻俾政府啦。同埋始終我哋都係公海啫，即係唔係話香港好遠嘅地方，咁我哋就會即時將隻船駛回嚟香港，再跟政府合作，看看怎樣處理即係有關比較緊密接觸的人士咯。 但所謂病徵要你哋睇到，可能都是譬如那個人的體温會過高啊咁。譬如其他，譬如打一次啊，其他嘅病徵可能都好靠個客自己去報噶。 哦，其實因為咧船上面都本身有不同地方都有體温即係監測啦。咁其實我見到香港很多地方而家都係靠體温監測，同埋頭先都講過啦。既然我哋有咁多船員即係喺船度咧，其實客人稍為有少少唔舒服。同埋我哋有醫療室啦，其實係應該會即係都幾容易令到我哋察覺到呢件事可以跟進。 即係個船員見到個客可能有啲病徵就捉佢姨媽先咁。 其實因為應該咁樣講，其實我哋都營運咗11个月咧，其實我哋管理層啦、公司啦、同事各方面咧喺呢方面都有一定嘅經驗，都會知道喺乜嘢時候見到啲乜嘢，其實要安排啲乜嘢事先係對大家有最大嘅保障咯。同埋我哋自己嘅睇法啦，其實香港人到而家真係做得好好，相信佢哋嗱，第一我哋已經打曬。 金先上船嘅。第二都經歷咗年紀咧，其實大家應該都會知道，去到乜嘢嘅程度，你係需要揾專業嘅醫生去幫你咯。 而家就話可能視乎情況咧，如果有人懷疑確診，都可能成船都要做一個檢疫啦，亦都未知係岸上面定船上面啦。會唔會對於乘客嚟講，佢哋都可能好大風險？我諗住玩兩三日，跟住可能要有人可能懷疑都要全船要檢疫。 係啊，所以真係咧要講講俾大家聽，我哋咧為咗呢個疫情嘅防控咧，其實我哋本身船只係得兩間負壓病房嘅，但為咗呢件事，我哋增加到52間。如果真係有需要，即係有需要嚇，譬如曾經係緊密接觸嘅人士需要隔離嘅，我哋係有足夠嘅負壓病房去做呢件事，確保我哋喺翻到香港之前都能夠盡我哋嘅能力去作出相關嘅控制咯。 就意思佢可能玩兩三日，就算佢翻到香港都可能要做個檢疫比較長時間喎。即係佢對於客嚟講又吸唔吸引咧？這個可能佢哋風險好大嘅喎。 其實咧，我哋而家咧業界我哋成日都講笑嘅，郵輪突然間變成咗全香港最安全嘅地方。你諗下，所有照顧你嘅人，即係為你提供服務嘅人打曬針， okay. 連你身邊嘅客人都打曬針。我相信感染嘅風險喺香港嚟講，郵輪係接近最低，因為我唔認為你有個地方可以好似我哋咁，你身邊全部人都打曬針，仲、 okay. 要其實上嚟48小時之前已經做檢測，同埋根據我哋喺台灣同新加坡即係11個月經驗，我哋新加坡咧其實佢都冇要求打針，只係做一個快速檢測。我哋喺兩個地方到目前為止都係保持零確診呢個記錄， okay. 所以我哋相信我哋而家目前即係配合政府啦，同埋郵輪公司所做嘅事咧，都應該係足夠去即係。系啦，進行呢個防疫嘅工作。 好啊，好啊，唔該曬兩位啊，李鳳霞同埋葉靜文啊，都係嚟自星夢遊輪嘅。另外都想請一位咧，就係旅行社方面嚟講下點睇嘅，即係佢哋都可能要幫手咧，即係買一啲有關於即係而家遊輪方面嘅一啲套票啊等等嘅。有電話旁邊咧就有美麗華旅遊總經理李振廷，早晨。 係，早晨你好。 早晨，李振廷，點睇啊？而家話最快7月底可以搞翻公海遊，你哋有啲咩準備？ 其實我哋就首先要準備去銷售呢啲嘅船嘅假期啦。咁、其實好多客人呢都已經係期望咗好耐嘅。因為其實我哋公司喺過去9個月裏面呢都不停呢都有啲客打電話上嚟就問即係幾時可以去旅行啊、公海遊幾時可以出發啊。咁因為佢哋喺傳媒嗰度呢都知道呢喺新加坡啦台灣啦、日本啦，都已經係做咗好耐嘅時間。咁喺琴日咧，政府11點就係公布咗，咁我哋去到12點幾嘅時候，已經係有兩間大公司咧，係話想係包團噶啦。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幾開心嘅信息啦。 OK， 因為而家咧就話要即係旅客都要打齊針先可以上船玩啦。你覺得嗰個吸引力大唔大咧？同埋通常吸引邊類型嘅客多啲咧？預計 就多數咧就都係一啲家庭客嘅，因為佢哋應該7月底就先至係可以係起行噶嘛。咁其實呢啲客人咧，我哋聽翻咧，佢哋反而覺得打咗針先落船咧，就係佢哋一個要求，即係佢哋都覺得係放心啲嘅。佢哋倒翻轉問，如果呢隻船任何嘅人又唔使做檢測，總之係度一度個體温就入得咧，反而佢哋仲驚喎。咁如果喺而家呢個情況咧，我哋都成日都講咧，就話喺全香港所有地方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打晒针，冇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食肆啊，嗰、那个公众地方啊，所有的人都打晒针啊嘛，咁我哋觉得呢个是一个好大的喜讯嚟嘅。 但而家话7月底先开始啦，譬如讲紧暑假，可能8月都完啦。你头先话家庭客系目标啊嘛，其实帮到几多咧？又对于旅游界 都好多嘅吓，咁你。就算你話係喺8月、9月咧，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嘅夫婦嘅客人啦，或者係一啲單身嘅客人啦。咁同埋最主要咧就係話，今次咧嗰啲客人可以去到碼頭咧就可以上船，佢唔需要再係去擔心話要撲機票啊，機票有另外一個費用啊，咁。同埋最重要就帶出一個訊息咧，就係話我哋香港呢個地方已經係開始咗旅遊噶啦。 OK， 咁如果譬如話你連自己一個本地嘅旅遊都唔夠膽做，咁喺外國人望翻入嚟香港，佢覺得

我谂到申请做咩电台节目啦？ 咁你填咗申请表未啊？ 啊，申请表格系点填？ 想制作电台节目，除咗要有桥，仲要识填表。 先上 cibs.rthk.hk 开个 account， 填写申请人资料、节目大纲、十三集内容，上载 MP3 介绍声带，填写埋制作班底。 申请资助嘅预算表 就系咁，填填下又填填下。 填表有困难，打嚟揾我哋。 二三三一二三三四。申请帮到你， 申请要及时，死线唔等你。 2021年5月27日，邮轮公海游最快7月底复办，船员乘客需接种疫苗。 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下月9日。 立法会二读辩论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朝日新闻呼吁取消东京奥运，奥组委坚持可继续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邮轮公海游咧就话最快7月底复办啊！头先就讲到啦，如果船上面真系发现咧有一啲怀疑个案咧，咁点咧就行程将会系立即暂停嘅。咁嘅邮轮咧亦都系即刻要驶翻去香港嘅邮轮码头啦。咁相关嘅政策局啦同埋部门咧就会根据流行病学嘅调查同埋化验结果，视乎个案情况咧同埋一啲相关嘅卫生指引啦，就会启动应急管理措施嘅。咁包括咧就话系为乘客同埋船员做测试啦。醫學監察啦，或者以及係檢疫等等嘅，咁即係都要睇翻嗰個，如果係懷疑個案嘅話咧，就要全船做一個嘅檢測。咁不過咧，係咪做一個檢疫隔離咧，都要視乎翻咧，即係個案同埋衞生當局嘅指示嘅。嗱，對於今次嘅公海遊而家話最快7月底咧可以復辦啦，會唔會對你嚟講都係多咗一個旅行嘅方式可以選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對於而家啲船上面嘅防疫措施，你都可以一齊講下嘅。嗱，講到去玩呢啲公海遊咧，玩得開心之餘咧，安全都非常之重要啊！見到遊輪上面咧就話有一啲嘅隨船醫護咧都會有隔離嘅房間啦。頭先有一啲嘅遊輪公司都講到會改建一啲房咧做負壓病房嘅。之前都有講過啦，遊輪咧有人提過一啲通風系統有冇可能係傳染呢一個病毒嘅渠道之一咧？咁請嚟一位嘉賓都講下今次復辦公海遊呢一類嘅通風啊等等嗰啲風險啊。有工程師學會會長袁柏良，早晨。 啊，早晨啊，蕭樂文你好。 早晨，袁柏良。而家嘅遊輪嗰啲通風設計咧，對於傳播病毒嚟講咧，你自己評估咧個風險係大唔大嘅咧？ 嗱，其實咧，我諗大家咧就唔好有個錯覺咧，就嗰啲遊輪嘅啲房間咧，全部都係隔離病房，即係佢都係一間酒店嚟嘅形式嚇。咁、你話而家大家住酒店嘅 vacation， 你覺得有冇風險咧？而家因為暫時我哋都睇唔到話喺酒店有啲傳播鏈啦嚇、除咗有一啲所謂檢疫酒店有啲特別嘅情況出現啦嚇。咁、但係我哋今次見到咧，就嗰啲資料俾我哋咧，就係話佢加強咗通風啦嚇。咁、都係一般嘅酒店房加強咗通風咧。咁包括咗喺房間裏面走廊啦。咁、我相信如果換氣量夠咧，應該都可以運妥嘅。 佢就話嗰啲公共區域啊、房啊，都會係有先風系統啦，每小時換氣量達到15次啦。有一啲咁嘅遊輪公司係咁講嘅，就亦都話啲空氣係由個獨立通風系統排出嘅。就咁聽落嗰、那個，譬如換氣量15次呢啲，會唔會都係比平時我之前聽，譬如食肆嗰啲就換氣量就6次咁樣噶嘛，每個鐘頭15次係咪聽落都係一個比較高嘅標準嚟嘅咧？ 嗱，咁要視乎佢實際點樣做啦。嗱，因為咧，如果我哋喺食肆咧，599F 咧，我哋需要一啲註冊嘅通風承辦商去做一個確認啊，同埋呢個加註嘅。咁、我亦都知道咧，遊輪公司可能請咗啲獨立嘅第三方咧做一個檢定嘅。咁我諗要睇下佢哋檢定個資料係點樣啦嚇。咁15咧就相對係高嘅。咁、我就覺得可能佢室內咧都有一啲風機盤管嘅所謂 fan coil。咁啊加埋曬咧，如果又加咗一啲所謂嘅過濾高效能啲嘅過濾網咧。咁啊，15次咧就睇落就好似係多咗啦嚇。咁、但係當然要檢定啦嚇。咁但係一般嚟講，如果我哋酒店嘅房間咧，如果佢係以往咁做法咧，應該都冇一個爆發嘅情形出現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喺鑽石公主號咧一啲文之後嘅調查或者一啲研究嘅文獻咧、其實佢喺房間嗰個傳播咧 反而是相对少的。因为船里面呢就有很多组的先锋的风柜呢供应每一组不同的房间。咁佢哋睇到嗰个病情传播嘅分布呢就冇一个好大嘅关联嘅。即係透过中央空调系统。反而佢哋睇到就係话喺嗰个食嘢嘅地方食肆地方呢就有两个方向啦。第一就係话啲人就会比较近距离啲啦，相对局促啲啦。咁、另外呢就佢哋都发现到就話可能係大家因为食自助餐呢嗰啲店嗰啲共用嗰啲攞食物嘅餐具呢机会多咗。咁嗰呢两个方向呢都係佢哋讲嘅。咁、就再就唔係话喺个船舱里面即係、个客房里面有啲传播嘅。 但讲到喺成隻船有好多唔同嘅室内地方嘅。我举个例啦，有餐厅刚才提到啦，有啲室内嘅泳池嘅。好多人嚟讲呢就譬如有电影院啦，健身室啦，咁另外就仲有譬如走廊嘅。唔同地方你自己觉得嗰啲通风量啊或者通风设施上面有啲咩要求嘅唔同呢？ 嗱，我反而觉得佢应该有通风，但係呢应该就係作一个社交距离仲紧要啦，同埋戴返口罩。因为呢就嗰啲地方呢如果呢个除咗口罩呢如果近距离都系有风险嘅。 但餐厅就 通风一个 餐厅无可避免喎，应该就。 餐厅就无可避免，所以个通风量要相对高啲啦，同埋有个社交距离啦，就唔好周围过台啦，咁亦都呢就话提醒就攞食物嘅时候呢可能都要戴埋口罩啦，行埋出去攞食物嘅时候自助餐。咁有啲餐具啊嗰啲就尽量唔好去咁多次攞啦，可能就攞即係攞多少少咁樣就唔好即係太多機會去掂一啲共用嘅攞食物嘅餐具啦、我覺得嗰個比較實際啲反應。 頭先講其他地方呢譬如睇戲嗰啲雖然就話整架船嗰個客量減一半啦但呢啲都算係人多嘅地方㗎嘛。走廊呢啲又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再做得好啲呀或你點睇呢呢個又。 嗱如果你喺通風上面我即係嗱，我得到嘅資料，佢哋話個換氣量加大咗啦，呢、當然係有幫助啦。咁、另外佢哋會坐開啲啦，一個社交距離啊，戴口罩咁樣啦。我覺得就係呢、這個都係一啲防疫措施嘅。咁、但係其實最主要今次我哋見到佢哋咧嘅做法就係話減少咗有機會感染咗病毒嘅人上船嘅。咁你都見到佢哋係需要檢測啊，亦都需要去做一個打針啊、疫苗啊咁樣。咁我覺得依個已經大大有減少咗，即係有一啲感染咗病症嘅人上船，即係個源頭已經大大減少咗。 Okay, 再加上一啲環境嘅防疫措施咧，我相信都穩妥一啲嘅會嚇。 而家話啲船公司都會揀啲露台房出嚟俾人住啦，淨係俾露台房嘅啫。呢、一個係咪都有幫助嘅？或者係開唔開窗呢個係咪關鍵咧都？ 嗱，嗰個咧，我諗大家就唔好將運維嗰個檢疫酒店為一談啦。咁但係如果喺間一個客人嘅房開咗窗咧，係會幫助嗰、那個通風嘅嚇。咁、當然啦，如果佢有個檢疫者喺度，有另外嘅考慮嘅角度啦。咁、如果我哋偵測到呢啲咁嘅染疫者咧，我哋將會擺喺一個隔離病房啦。我知道正話你提到咧，佢有啲負氣壓病房改裝咗啦。咁、應該呢個相信都如果發覺咗就擺喺嗰度咧，就會唔會令到佢更加有加大嘅傳播嘅風險啦、 即係住露台房其實都係即係淨係俾啲客住露台房都係適合嘅，你覺得？ 都適合㗎，我覺得即係你喺個即係有少少通風啦、加大咗個通風啦。但係當然，如果你檢疫酒店就另外一個講法啦、所以就即係大家唔好將一間普通嘅酒店，好似船嘅房咧，當為一個隔離設施啦、就唔係咁樣睇啦。 即係整體，你覺得今次喺呢啲措施之下，都應該唔會再出現好似之前鑽石公主號嗰啲情況係嘛？ 如果佢咁多措施喺度咧，那個風險我自己覺得咧就大大減低咗啦。當然啦，佢好多環境嘅設施咧都要有啲第三方嘅確認啦。咁、我知道有啲船公司佢揾咗一啲國際嗰啲認證公司去睇過咧。咁、我覺得會穩妥啲嘅咁樣做嚇。 好啊，同阿袁柏良你傾到呢度，袁柏良就係工程師學會會長，同我哋講到遊輪上面嗰個通風嘅情況啊，整體嚟講佢都覺得應該都係安全嘅。不過咧，可能有啲社交距離措施咧，啲客人啊或者船員咧就要注意多啲啦。聽你嘅電話啊，繼續電話旁邊有陸先生，早晨。 係 系早晨啊，萧生啊， 系你好，请讲。 听唔听到？ 听得好清楚，请讲。 系咁样，我就想向即系啲旅游系游轮嘅船公司咧，讲少少嘅，讲一句嘅顺口金句。 好啊，请讲啊。 就系、是、咧，法国大餐咧就多块鱼啊，但系预防病毒啊，应该加把扇啊。加把扇咧，即系而家我哋普通啊见到市面有啲宣传嘅嘢都。派一把小的線呢，因為他們每人派一些那些遊客，每人一把小的線，即是大約直徑呢就七八寸就夠了。你看看圓淡淡那些呢，即是有個病，那我是撥呢，如果人多的時候啊，很有作用，我覺得。 Okay. 人多的時候呢，如果你即是 在自己範圍內撥呢， 明白， 我覺得是可以趕走很多病毒的。 整體你怎麼看今次這個工 是有作用的。 是整體怎麼看這個公海遊呢？但是現在說打完針先上船那些，你會不會都有興趣啊？ 都有興趣參加的，但我又講完我的那個理論，至於那些理論的原因呢，就是可以撥走病毒，應該由病毒學那些教授呢出來解釋一下手。 okay, 因為我們人未年輕、人未年輕的就算解釋都不是很多人相信嘛。 好啊，麻煩陸先生講到公海遊那個的情況，另外他自己都有些建議。另外呢，其實除了講到通風系統之外，講到公海遊的最新這個公佈之外，疫情方面不單止看香港，見到廣東省昨天都多了6個人確診，其中廣州佔了4宗，整個形勢怎麼看呢？還有香港方面，現在就說昨天最新公佈就說維持現在的社交距離措施兩個星期，都可以請來專家同我們一起談談。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早晨。 早晨，蕭生。 早晨，梁子超醫生。講一下公海遊先，現在說七月底就最快可以搞回，現在有一系列那些防疫措施，剛才都講了很多，譬如要打曬針，要上船之前啲客又要做了一個檢測有陰性等等，怎麼看現在這個公海遊的旅遊方式？你覺得這些措施又夠不夠呢？ 我想有幾個問題。第一件事就是，因為我們香港呢就很少的船呢是長住香港的船員，都是呢那些船和船員來香港之前，即是說來到之後那個檢疫安排呢，我想那個當局一定是要小心的。因為現在就算他們已經在船上面操作著呢，因為亞洲地區的疫情是嚴峻，這個病呢也都有很多沒有病徵的感染者，也都有一個潛伏期，就算我們來到的時候只是做了檢測，不是確保他們安全呢，這裡可能政府要看看的，就是說這些船舶的帶來那個的輸入的風險呢是很明確的。就算連貨輪，你最近在深圳那個的，譬如說你跟鹽田港有關那裡呢，都是懷疑都是用那些說那些貨輪那些，譬如你裝卸那些工人上船有關呢，這樣東西不容忽視。有時在郵輪呢，你每次譬如你1000个客咁上船，跟住係兩日之後，如果喺船上面有任何感染呢，有陣時你未必能夠真係話係會立時發現，但係跟住之後你就擴散到香港全港各區咧，其實唔出事就好，出事咧其實風險係極高。咁我諗咧就話你最主要咧就係話，始終咧都係話要等我哋香港個本身個本地個傳播源入邊咧係一個有效控制咧，你一係就係清零，一係咧就係話你疫苗覆蓋率夠高嗰陣時咧，嗰個安全性就一定係比較高啲。因為船上邊咧，其實佢有幾個問題，因為你就算船上邊加高嗰啲空調啊，同埋一啲問題咧，始終一個密閉空間，係一個比較上一個小嘅狹窄空間入邊咧。就算你係即係話加高咗其他空調啊，但係人與人嘅接觸始終都係會一定相對密咗嘅。喺咁嘅情形入邊咧，嗰啲措施係有效，但係唔能夠完全避免嗰個交叉感染風險。打疫苗咧，你可以減低嗰個傳播，大約6至9成到咧。但係由於你係大量人湧上船，同埋大量人喺船上邊咧係不斷咁混雜咧，其實個傳播風險入邊咧亦都係不容忽視啦。咁變咗你係一定係要咧係睇個監察性得個疫情咧，喺疫情嘅許可之下入邊咧，你會做啦。但當然，如果我哋能夠做到通關嗰陣時候咧，如果我哋能夠搞到呢、這個即係話公海遊咧， 咁其實都可以考慮咧，有啲會唔會去翻啲鄰近嗰啲，都係能夠做到清零嘅港口咧，低風險地區咧，嗰度可能咧嗰個吸引性又會大啲啦。咁而家佢話對嗰個船員嗰個監察咧，其實就唔係太夠嘅，因為14日一次檢測咧，其實係太鬆嘅。 佢、打咗疫苗嗰啲係14日咯，冇打疫苗嗰啲係密啲嘅。 都係太鬆嘅。14日你打疫苗入面唔等於佢唔受感染啊、 嗯。 因為佢如果受感染，因為嗰個船員咧，一來咧佢長期係喺個船上邊，即、就、係、是、可能如果佢受感染咧，可能長期好多客係會暴露咗。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佢哋都係一個好嘅哨崗，即係話如果客入邊咧，你未必能夠真係要求到佢哋咧，係真係有病輕微病徵一定走嚟篩檢嘅。但係船員咧，你可以咁嘅安排。其實船員一定要做足三樣嘢，第一樣嘢就係話佢哋要打曬疫苗啦。第二樣嘢咧就去到公司都要有一個嘅，即係話佢一個譬如安排咧規定咧。所有船員就算輕微病徵嗰時咧，都要立刻篩檢咧。呢、這個做一個好嘅前哨咧，即係如果你船上面有傳播，能夠盡早都能夠揾到啦。而第三樣嘢咧，就係話你嗰啲嘅檢測入面咧，係主要其實係針對啲冇病徵嘅情況。但由於你係要快啲係進入去江魚，避免啲船嘅人散咗上岸十幾日，你先知咧。喺咁嘅情形咧，你就一定係譬如話係要縮短到七日一檢噶啦。即係如果你14日一檢，其實個意義唔大嘅。 O、okay, K， 即係檢測嗰度覺得可以做密啲啦。咁但係譬如喺旅客方面嗰度，係咪都做得夠咧？都係打曬針啦，上船之前要做檢測啦。同埋佢而家咧有啲即係藍牙嘅監測器，有啲遊輪公司就唔好俾佢哋太近啦，即係嗰個保持一個社交距離啦。咁仲有咧就係、是、有一啲嘅隔離病房嘅，萬一有啲懷疑嘅個案，都即刻擺佢哋喺隔離病房啊，亦都改多咗一啲普通房度負壓病房嘅。呢啲整體上面係咪都個風險會減低多啲咧？又？ 佢會減低啲，但又唔等於話，因為最主要就係有好多嘅病人咧，喺佢未有病徵之前嗰兩日都可能有傳播性咧。所以如果你咁短嘅行程入面咧，有人有感染咗入面啊，或者有啲船員有感染咗咧，有陣時你未必係能夠真係有效揾到。咁就算我哋譬如話你隔離都好啦，由於你個船上邊咧係少不免有一個混雜情況。事實上咧，其實喺船上，由於公海度咧，你嘅法例入邊其實係唔用得嘅。你而家係講係只係講咧，就個船公司亦都冇權力，即係話係規管嗰啲客咧，除非你話下次唔俾佢上船，但呢有幾大阻嚇咧？而你政府入邊係最多都唔俾間公司下次做啫，咁呢樣有幾大阻嚇咧？如果呢啲就可以真係成功用到我哋強咗呢個即係話599F 嘅措施，咁根本香港根本上初時都唔使立法啦。咁其實你可知道喺船上面咧，無論你係從嗰、那個即係話佢嗰個即係話嗰個經濟上嘅可行性，即係話嗰個顧客嘅市場嘅問題都好啦。如果船上面所有嗰啲嘅限制都同陸地上一模一樣嗰陣時候，咁究竟佢有冇吸引力咧？所以其實就話。始终大家无可否认咧，无论点做都好咧，喺船上边咧，嗰个相对个传播风险一定系比个陆上一定系高。 OK， 喺咁嘅情形入边咧，大家都系话一定要对嗰个香港嗰个疫情有一个比较妥善嘅监察咧，然后先至即系话系容许呢啲咁嘅行程入边咧，譬如话可以系举行啦。如果个疫情有改变嗰阵时候咧，其实第一时间咧可能都系话。係要暫停或者終止呢方面嗰啲嘅一啲行程。 O K， 嗱而家就話，譬如16歲以下嘅人士或者身體唔適合嗰啲咧，都打唔到疫苗啦，咁就可以用一個即係醫學證明，咁亦都係做足檢測咧，咁去上船嘅。你覺得呢一個風險又大唔大咧？ 嗱，我諗呢啲嚟講咧，因為疫苗咧都係一個輔助性質嘅啫，亦都唔係100%嘅。咁事實上入面咧，我哋短期內入面都未必能夠，譬如話真係全面覆蓋到一啲，譬如話咧好細嘅細路仔啦。咁喺咁嘅情形入面咧，其實佢嗰啲嘅，譬如話你係疫苗入面有啲特殊嘅情況去容許嘅，呢樣嘢都冇乜特別嘅問題嘅。 Okay. 雖然醫學上其實就好少真係話唔適合打疫苗嘅，其實咧真係能夠。即係話令到我哋呢啲咁嘅旅行能夠恢復正常咧，最重要都係咧，係大部分香港人都打咗疫苗咧。你反圍喺船上面，就算真係有傳播咧，啲人落到岸咧都唔會話迅速傳出社區嗰陣時候咧，我哋呢啲咁嘅行程咧先至係真正安全。 OK， 另外我就想問一下有關於內地的疫情，其中見到就話廣東省就尋日多6宗的確診啦，叫做咁啊，廣州市咧就佔咗4宗咁。整體你點睇呢個風險啊？會唔會都有可能嚟緊會喺社區嗰個爆發嘅風險啊高啲咧？因為我另外見到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都可能要考慮真係收緊成個省啦，廣東省嘅回港二計劃咧？你覺得暫時有冇呢個需要？ 嗱，我諗第一件事，我諗佢廣東省暫時就似乎有兩個傳播鏈，一個就係同嗰個深圳嗰度係。有啲即係可能同貨櫃碼頭都有關啦。另一邊咧，就係話同嗰個即係話我哋嗰、那個即係話喺廣州市度啦，荔灣區嗰度，嗰度一個可能個源頭，而家就懷疑都係一啲輸入性嘅，因為佢都有個印度變異病毒啦。咁但係佢哋而家見到嗰啲咧，都係見到有啲本身譬如啲係啲家人啦，或者去一間某一間食肆啊。都有一個比較，即係話係都仍然係仲相對清晰嘅一個傳播鏈咧。喺咁嘅情形入邊，佢哋暫時未見到一個好廣泛嘅，即係話喺個社區爆發嗰個跡象啦。咁、但係實際上因為咁咧，其實就話你係做回港二或者第二個來港二入邊咧，即係如果一係你唔做，即係話一個分區嘅安排。如果你做一個分區安排咧，就唯一樣嘢你就一定都係話去內地佢自己先有足夠嗰個嘅資訊咧、能夠即係話能夠評估到佢嗰啲分區入面嘅實際上個風險係點樣咧。 Okay. 其實如果你係話選擇你係真係分區咁做嗰時候咧，你都冇辦法避免到你係使用內地嗰度製造、但最主要就係話。我哋佢內地對內地嘅客入邊，攞內地嘅人入邊嗰個監管咧，就可能會比較係嚴格啲。但係對香港旅客入到嚟香港嗰陣時候咧，如果佢哋係冇如實申報嗰陣時候咧，我哋用咩機制去呢個核實咧？呢樣嘢我諗要同內地政府傾傾。因為如果唔係呢啲咁嘅分區地咧，如果你唔能夠核實嗰陣時候咧，佢可能就喪失咗個意義，有機會令到啲個案咧係走入嚟、香港咧產生個傳播的。 明白，好啊，唔該曬梁志超醫生。梁志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嚟嘅。 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广东省新型肺炎疫情升温，昨日多6人染疫，广州市占4宗。广州市荔湾区上个星期五确诊感染印度变种病毒的75岁妇人，曾经去过的餐厅爆疫，继日前侍应染疫，昨日就有一名同场饮早茶的食客确诊，而且衍生家庭群组，疫情由荔湾区扩散至到海珠区。民主党医疗政策副发言人袁海文认为，港府是有需要因应当地的疫情，检视需否收紧或者是暂停广东省回港二。政府发言人并没有回应会否暂停广东省回港二，只是说港府会一直同内地当局就两地的疫情防疫措施紧密沟通联系。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竹篙湾检疫中心近日首度发生隔离人士逃脱事件，一名由新西兰抵港的男子怀疑因为违反酒店隔离令，星期日被送到去竹篙湾隔离营检疫，但是当晚男子被个保安从大闸离开，登上接应私家车逃脱20个钟头之后，才被警方在将军澳寻回。知情人士指，事件暴露了隔离营保安疏忽和人手不足。記者昨日發現竹篙灣檢疫中心保安明顯加強，營內經常有保安和民安隊巡邏。據了解，警方衛生署和保安公司事後商討，由前晚開始要求當值保安要著制服和掛職員證。《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過去一個星期最多10名曾經是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人士死亡，同期有5名孕婦針後流產。食物及衛生局昨日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港人疫苗猶疑的情況十分嚴重，明言本港的新冠疫苗，尤其是復必泰疫苗，只可以儲存3至4個月。在全球疫苗供應緊張之下，港府將會考慮捐出未使用的疫苗，以免浪費。至於下一輪同藥廠的採購谈判，未必能够采购足够的全港市民接种的疫苗剂量。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宣布容许邮轮公司在7月底复办公海游，但要遵守多项规矩，载客量只限最多50%，乘客和船员需要打完2剂新冠疫苗，登船之前要检测，船公司亦都要有应急方案，预留部分房间作紧急隔离。如果船上有怀疑个案，要即时折返，乘客或者需要检疫隔离。 有去年去鑽石公主號的乘客坦言心底留有陰影，不會再搭郵輪。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在下個星期三正式將醫生註冊條例修訂交上立法會。醫管局前主席、醫學會前會長梁志雄昨日下午首度就事件開腔，質疑政府未處理公立醫院人手流失就先着手輸入海外醫生的做法，直言是本末倒置。梁志雄說，要求海外醫生考執業試是希望保護市民，他以受傷的病人比喻現時本港公立醫院人手。他說，病人流血，大家都知道要幫他止血，之後才輸血，局方應該先研究醫管局的醫生離開的原因，並且作出措施止血，如果止血之後仍然有人手不足，才考慮引入海外醫生。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教育局在昨日公布多四科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初中中史科学习重点包括认识香港自秦朝已经成为中国版图一部分，高中就举办抗日歌曲欣赏会和抗日海报创作比赛等，生活与社会科就可以和中史及历史科合办当代及历史人物扮演比赛，而經濟科就應該以中美貿易摩擦為例，認識內地和香港經濟密不可分、共為唇齒的關係等。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食衛局指出，疫苗猶疑十分嚴重，已經是採購的針劑有明顯機會過剩，和藥廠的下一輪採購談判成果或者未如理想，港府眼下要全力谷針，但亦都要妥善籌謀處理餘貨，為了平衡有效抗疫和善用公帑的兩難，港府未來可以嘗試爭取較有彈性的合約，並且為有意明年打針的人士登記支付按金，減少浪費。這是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社工的首要使命是協助有需要人士和致力處理社會問題，維護社會和諧，但修例風波以來，部分社工政治凌駕專業，參與違法活動，挑起矛盾，和社工信念以及專業操守背道而馳，違法但是就不被釘牌。社評說，政府有責任檢討社工註冊條例，改革紀律聆訊機制，清除害群之馬。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立法會昨日恢復二讀辯論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預計今日可以三讀通過，愛國者治港原則得以貫徹，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的行穩致遠。社評說，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特區政府得以重新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市民得到更多的獲得感，年輕人亦都將會有更廣闊的發展天地。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距離東京奧運揭幕只剩不足兩個月，鑑於當地疫情大爆發，日本國內要求取消或者再次押後的聲音響徹雲霄。社評說，即使政治和經濟損失巨大，恐怕怎樣都比不上疫情擴大帶來的災難後果，國際社會應該和日本民眾站在一起，向日本政府和國際奧委會施壓，不要隨便拿無辜生命作賭注。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岭南大学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市中心噶。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岭南大学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屯门市中心。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啦，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就喺观景台。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咁较早前启德隧道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家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就已经取消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补充翻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油站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在彩虹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就车多，龙尾在启福道桥底。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西贡公路入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津桥。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屯门市广场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大学港铁站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1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2号至3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去捞底咧就唔容易嘅，底就得一个，以为嗰个系底点，即系低处未算低，所以捞底有阵时都危险嘅。即系如果有一日佢系 U turn 吓，掉头升翻上嚟企稳，你买比低位你系买贵几百点，但你买得安全啊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2021年5月27日，邮轮公海游最快7月底复办，船员乘客需接种疫苗。 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现行社交距离措施延长至下月9日。 立法会二读辩论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朝日新闻呼吁取消东京奥运，奥组委坚持可继续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邮轮公海游就话最快7月底咧就会复办啦，见到有啲邮轮公司都即刻推一啲套餐出嚟，有啲就3日2夜，有啲就4日3夜嘅咁。咁啊，见到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寻日都话啦，公海游呢个嘅检疫要求咧都系高过而家一啲嘅 station 啊，所谓即系叫宅度假呢一类嘅要求嘅。咁啊，见到旅游事务署都讲啊，就话政府嘅决策局啦，同埋部门啦，嚟紧几个星期咧都会再同邮轮公司咧系紧密沟通啦，倾一啲执行嘅方案同埋细节。咁就话邮轮公司咧喺需要喺一个嘅邮轮公海游嘅航程期间咧，系严格遵守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定及指示嘅规例啦，即系599F 章入边嘅定名嘅唔同处所嘅设施，即系因为入边咧都有啲餐厅啊、客房啊、游泳池啊、娱乐消闲设施等等嘅。而呢一啲嘅设施入边嗰啲私家嘅卫生啊、社交距离同埋个案追踪嘅措施咧，都系要跟翻嘅。成个公海游嘅情况点睇啦？而家有一啲嘅防疫措施咧，都会喺入边做咗有唔同嘅招数，譬如头先讲到航程开始之前啦，船员啊、游客啊上船之前都要打齐针啊等等嘅，你又点睇？继续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麦女士，早晨。 早晨，我想有少少意见发表。 好啊。 就系嗰个邮轮嘛，呢个旅游最好咧都系唔好咁快推出啦。 嗯。 因为虽然最近我哋香港咧个疫情都好似稳定翻少少，但是周边嘅国家以及我哋中国嘅内地近我哋嘅广东省都有啲爆发嘅个案。 嗯。 回想我哋初初爆发疫情嘅时候，邮轮码头每一隻船有疫情的個個都拒絕俾佢翻入嚟，咁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因為呢隻菌係比較隱蔽定是乜嘢？雖然每個人都做好曬防疫措施，但有時有啲嘢咩叫變種，突然間又話變種，咁樣變咗咧，如果有一個人有變種感染咗而傳染到成隻船嘅話，你話幾論盡咧？ 做好曬打針嗰啲檢測嗰啲得唔得啊？ 对唔住，听唔到。 做好晒嗰啲打针啊、检测嗰啲咧，即系船员同游客而家都要做齐。 当然啦，呢、這个一定要啦，系每个人打好晒针，做好防疫全措施。唔通你日日走去检测，撩下个鼻咩？喺个船嗰度玩，你上船玩都系想开心咧。你七日又未必唔知得唔得检到出嚟。好啦，譬如日一有咩事，系咪大家都唔开心啊？屋企人又担心、啊。当年嗰个心理先生，嗰啲爸爸妈妈喺个船度，佢都唔知几担心， okay. 又翻唔到嚟，药又食晒啦，哎呀，咁点算咧？ OK， 好啊，唔该晒麦女士，都担心公海游咧，佢觉得最好唔好推住，因为佢自己都仍然觉得疫情系可能有一啲风险喺度。继续你听你嘅电话，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讲下而家讲到公海游嘅情况喺游轮方面，你又点睇咧？咁嗱，而家咧疫情啦，其实到而家都年几啦，差唔多年半啦。確診的數字超過11000宗，見到中大有一個研究，就是關於社區潛在的隱形個案，就說可能數字都不少，他們就找了招募了4000人來抽血，發現有6人是沒有確診，不過就帶有一個新冠抗體，即是可能社區裡面有些人都確診了，不過一直都沒有被發現到。整個研究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發現呢？他們又怎麼做呢？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有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学系系主任陈基湘，早晨。 Hey, 早晨你好啊。 早晨，陈基湘教授，讲下你哋嗰个嘅研究系点做，同埋有啲咩发现到啊？ 系啦，正如你刚才介绍咧，我哋就系喺去年四月开始啦，咁就系喺每一次嗰个疫情，即、就、系、是、第二波、第三波同埋第四波之后咧，我哋都招募一啲市民，佢系冇确诊到嘅，咁、我哋同佢做一个血清嘅抗体测试啦。咁就如果佢係陽性咧，就代表佢係曾經感染咗。咁結果咧，就正如你講咧，就係、是、有6位咧係證實咗感染嘅。咁我哋亦都係透過幾個方式去證實佢嗰個抗體係的確一個真嘅陽性啦。咁啊，發覺咧做出嚟咧可能係嗰個百分比大概係0.41%咁樣啦。咁啊，計翻香港嗰、那個係啦嗰個人口啦，我哋用翻呢一個。統計學上面的調整呢，就估計最多可能會有20000人呢是類似這樣是感染了未被發現的。 定是 0.14 啊，因為我見你們 是沒錯 0.14、 0.14%， 所以就推出來就應該是20000人是感染了但是沒有發現到，即是沒有定做現在官方的確診數字，是吧？ 是啦，這個有個統計學上的調整的，最多可能是20000左右咯，咁亦都可能會少啲嘅，因為即係統計學上始終有一個範圍喺裏面嘅。 但呢個比例嚟講，算唔算多啊？同其他地方或者國家嚟比較？ 嗱，呢個我哋做一個寬鬆啲嘅估計咧，咁其實個比例只係話一個確診大概有2個係未曾發現嘅個案。咁1:2嚟講咧，我哋覺得係非常之係控制得好嘅。因為大家知道新冠肺炎係傳播力非常之強噶嘛，咁我哋亦都冇可能話所有個案都可以偵察到出嚟。咁如果講喺外國一啲地方咧，就超過10嘅佢哋嘅比例係，咁甚至再高啲都有嚇。咁所以喺呢度咧就可以即係話，其實防疫嗰度咧係功夫做得唔錯嘅。 但系而家话见到6人，即系听落嗰个比例都相对低啲啦。佢哋有冇啲咩原因或者分析到系点解喺个过程入边又冇被发现到佢哋确诊过嘅咧？又 系佢哋其中咧就有一位咧系真系好隐形嘅，因为佢又冇病征啦，起码佢自己唔记得啦，佢又冇外游嘅，佢亦都冇接触过一啲确诊者。咁呢個咧就真係隱形嗰類啦，即係可能20%嘅係呢啲咯。咁另外5位咧，其實佢有少少病徵嘅。咁病徵咧就係發燒啊、喉嚨痛嗰啲，同新冠感染咧都吻合嘅。咁其中一位咧都係會有個味覺同埋嗰個嗅覺係即係喪失咗幾日咁樣。咁佢哋好特別咧，5位都有外遊嘅歷史，都係去過一啲比較高風險嘅國家，特別係英國啊咁樣。 即係佢哋 翻嚟咧都係透過檢疫嘅。咁、或者因為佢有屋企人接觸啦，咁所以佢係檢疫過，亦都係進行過測試，就有啲係唔止一次嘅測試，咁但係都係陰性嘅嚇。咁、我哋雖然就唔可以話一定係測試嘅時候走漏咗啦，因為佢是否當時感染，又或係再早啲時間咧，這個就冇辦法去界定嘅。咁、但係我哋覺得測試嗰方面其實都有啲係可以關注嘅地方咯。 呢5個人係咪屬於早期啲嘅人士啊，知唔知佢哋系咪早期去过外地嘅地方，然后翻嚟检疫噶？ 呢几个案发现咧，就系、是、分别喺 第二、第三、第四波都有發現到有陽性的個案。咁佢哋嘅旅遊歷史咧就都係早期一啲嘅。咁有一啲咧就係、喺停留喺英國比較長時間添，係幾個月嘅學生啊咁樣啦。 嗯，但整體頭先都話好難判斷係咪而家檢測啊或者防疫方面係咪？即係可能出咗啲問題啊！咁但係整體你覺得今次呢、這、一個呢六個人嘅揾到佢哋係有抗體，但係就冇之前話係確診過，有冇反映其實成個制度上面可以點樣改善呢？又 我諗制度正如佢初頭講咧，即係一比二呢個比例咧，其實都係值得讚許嘅。咁嗰個防疫嘅功夫做得幾好，咁、但係有冇一啲地方可以即係再漏少啲啊咁樣咧？咁、其實我覺得採樣嗰度咧係我哋好想關注嘅、因為我哋都聽到咧有譬如你哋節目嘅電話啲市民都講咧採樣嘅時候覺得啊都好似做咗都唔知道啊咁樣，咁、其實呢個代表採樣嗰度未夠深入啊，因為我哋希望咧個採樣可以去到鼻咽，即係鼻哥窿再入去即係兩三寸咁嘅位置。在那裡拿的樣本就會理想很多， 即正常不多不少都會有少少不舒服的，應該 是 一定有不舒服才是真正是碰到那個鼻咽，即是你一定會想打一次、這樣的情況才是真正採樣得到。還有這個呢是要用一個特別的色紙，它有少少柔軟的很幼的、之前呢是在個最尖端的有一個很微型的雞毛掃這樣、這些才 是比較是適合，咁亦都有嘅呢啲，其實喺醫管局啊，我都係用呢對色紙去做嘅。 咁所以係咪就係而家啲採樣人員啲手勢可能未必個個都咁理想咧？就係 係啊，呢、這個好緊要，呢、這個非常之緊要。即係採樣嗰個手勢咧，佢知道點樣先係去到適合嗰個位置咧，鼻咽啦，同埋喺裏邊要打幾多個圈拎翻出嚟咁樣，呢、這個緊要啊。 我見你哋嘅研究亦都推到想講到即係幾多人應該要打疫苗咧，有個結論嘅呢、這個係咪都？ 是啦，我哋用一個好寬鬆嘅估計啦，即係估多啲咁樣啦。咁就算咁嘅估計底下咧，香港計埋確診同埋一啲酒樓嘅個案啦，都係三萬幾人係感染過嘅啫。換句話說係人口嘅 0.4 左右啦，即係0.5%都唔夠。咁啊，感染咗佢有少少保護力啦。咁但係完全未感染嘅係99.5%嘅人口，佢哋必須係透過疫苗接種咧，先至可以有啲保護力。咁所以我哋都想推動咧疫苗嗰度係大家市民應該係快啲去接種。 即係你意思係99.5%嘅未打針嘅人口，應該而家全部都要打曬針去啦。 係啦，99.5%嘅香港人口，其實佢都係未曾接種，即係未曾接觸過呢個病毒，所以佢唔會有保護力嘅。咁當然有啲小童佢哋冇得打啦。咁但係如果可以打嗰啲咧，應該盡快去打。咁就住呢一樣，我哋都有係。研究咗係超過100位打咗針嘅人士，睇佢哋嘅抗體，咁咧都想同市民即係分享下，其實100%咧，不論係科興或者係伏必泰咧，其實佢哋都產生到中和抗體，咁呢個咧希望都俾到市民多一個信心去即係選用呢兩款疫苗啦。 睇唔睇到佢哋抗體水平有冇分別嘅？ 水平我哋就冇刻意去睇嘅、因為即係打完針嗰個水平咧就唔需要話睇得好緊，因為最主要咧我哋希望打針咧。就俾到我哋一個免疫嘅記憶啦，咁將來真係感染嘅時候咧，這個記憶會幫我哋再製造一啲抗體同埋抗體細胞，咁嗰個時候嘅抗體咧就係最緊要啦。 見到咧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啊陳肇始咧都有講到話，而家香港疫苗咧就好似出現一個叫疫苗猶疑嘅情況啊，話非常之嚴重。咁就話即係買咗翻嚟啲疫苗咧過剩嘅機會咧都明顯啊。你點睇而家呢個叫疫苗猶疑嘅現象咧？你自己有冇觀察到係咁咧都？ 是我哋都有留意嘅嚇，咁、其實我哋早幾個月咧喺疫苗運動開始之前咧，都做過啲調查啦，都預計香港係會面對一個疫苗猶疑嘅問題嘅。咁、其他國家都可能會有，咁但係香港特別嘅情況就係我哋係有一個感染率低，咁疫苗亦都充足，咁好似市民就冇咩迫切嘅壓力啦，可能覺得呢、這個新冠對佢威脅唔係好大，咁、疫苗亦好多，又唔需要急切今日去決定去接種等等，咁所以我諗而家全香港最大嘅問題就係點樣令到市民可以接受疫苗啦。 你自己或者你哋啲團隊有冇啲咩橋啊或者建議下，可以令到啲市民都會可能唔好咁猶豫，即係出嚟打針咁？ 係，我哋睇翻之前嚟講咧，其實市民會係幾擔心嗰個嚴重副作用， 咁嚴重副作用即係譬如話一啲突然間死亡啊呢啲數字咧，其實呢個係令到好多市民卻步嘅。我諗可以政府啊，特別係醫生啦、啊，一啲專科醫生咧、啊，都可以多啲解釋究竟點樣睇呢啲即係所謂打完疫苗之後嚴重事故嗰個關係咯。 但係而家都公布咗，我見有啲即係講話有冇有打針同冇打針，其實嗰啲風險上面唔係話見到有打針嘅死亡啊或者中風啊嗰啲嘅比率係高咗噶嘛，都有啲數字公布嘅都。 係啊，冇錯，即係呢類數字咁啊，再加。一啲醫生同佢嘅病人解釋多啲，即係用佢哋可以接受到嘅字眼，同埋可以即係理解嘅字眼去同佢哋解釋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基湘，陳基湘傾到呢度啊。陳基湘咧就係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系主任嚟嘅。講到佢哋有個研究就關於啊，而家香港係咪都有一啲未被發現嘅所謂隱性嘅確診者咧等等。頭先亦都講到有關於疫苗猶疑嘅情況，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就提到，咁啊佢就講到而家即係疫苗嗰個嘅接種率咧一直都唔係咁理想啦。咁見到政府咧近日都話考慮將一啲過剩嘅疫苗咧，係通過世衛咧，係話捐俾一啲有需要嘅地方。大家對於疫苗咧都持一個觀望嘅態度，有一個説法就係叫做疫苗猶疑嘅現象。聽下我哋同事孫澤芳新聞事件報導講下先。 新聞事件報。 根據牛津大學的統計，截至昨日，全球已經接種了超過17億劑新冠疫苗，接種率排第一的以色列已經有超過六成人口打了至少一劑疫苗，其他國家例如英國和美國都有近一半人打了至少第一針。不過在香港，疫苗接種計劃由2月開始至今三個月，就只有大概130萬人打了第一針，佔全港16歲或以上人口大概兩成。為何香港的疫苗接種率未如理想呢？政府專家和官員都有提過疫苗猶疑這個現象。所謂疫苗猶疑，是指就算有得打，都仍然選擇延遲或者拒絕接種疫苗。我們願不願意打疫苗，主要受三大因素影響。第一，信心，意思即是我們對疫苗的信任程度，包括安全性和有效性等等。第二，自滿，即是我們對於接種疫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知。三，集體責任，我們願不願意通過接種疫苗以實現群體免疫，從而保護他人，都是其中一個因素。集體責任感越強，疫苗猶疑程度就會越低，越願意盡早打疫苗。疫苗猶疑的現象其實早在新冠肺炎疫情開始之前已經引起醫學界的關注。麻疹本來在一些國家已經接近絕跡，但2018年起在多個國家開始卷土重來，2019年的確診數字更加創了23年以來的新高。世衛分析，新一波的麻疹疫情是全球麻疹疫苗接種覆蓋率降低造成的結果，同年更加宣布将疫苗猶疑纳入2019年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之一。我是孙泽芳，你听紧嘅系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人员加倍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并且促请中国和国际合作。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批评，国际上有些人又在疫情溯源问题上玩起政治炒作老把戏。發言人說，關於疫情溯源問題，中方一直主張在基於事實、尊重科學的基礎上開展國際合作。如果將科學問題政治化，不單止很難找到病毒源頭，還會讓政治病毒蔓延，讓國際防疫合作舉步維艱。中方支持對全球各地發現的所有新冠疫情早期病例進行全面核查，

早晨，田北辰，点睇屯马线嗰、那个话原本第三季通车，而家话早啲有啲消息咁讲，你有冇听到啊？都 第三季执正嚟讲，就7月1号开始系第三季啦。 嗯， 咁啊，佢而家早就早几日啦，我就即系。估計是6月27星期日，因為通常呢鐵路通車一條新線星期日是最好的， 嗯， 即是不是那麼多人的嘛， 是 啊，沒理由選個星期一啊星期五都麻煩， 是啊，試一下先啦，人流少一點， 是啦，那麼多數都是6月27星期日，那麼早幾日啦，那麼這些前前後後沒什麼即是特別的， 嗯， 那事實上那條線因為最主要的障礙就是紅磡站嗰啲鋼筋嗰啲嘢嘛，咁、你啲法官調查完曬啦，又話冇問題嘅，咁佢又做咗加固嘅，咁、所以嗰度就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咁、當然咧，最大嘅得益者咧，其實就係啟德土瓜灣碼頭圍嗰啲居民。 嗯， 因為而家啟德咧就要搭車北上去翻呢個鑽石山轉車先過到海嘅。係，將來就直落就得啦。因为将来咧，佢就可以直接去到何文田，就系转呢个观塘线去油麻地咁啊过海啦。咁啊，宋皇台同埋码头围咧都系嘅。咁当然啦，佢嗰度其实因为近洪隧，好多人都搭紧直通巴过海啊。咁但系无论点，有条铁路都系一件好事，因为可以去好多其他地方噶嘛。譬如港岛东啊、城啊咁，周围都去得噶嘛。咁呢个就最大嘅受惠者。咁另外一样咧，就系、譬如话东西嗰边啦，譬如沙田都好多工种嘅。咁你住屯门啊、元朗啊、荃湾去沙田，即系如果你要搭铁路，因为事实上咧，公交嚟讲咧，搭巴士同搭铁路系两班人嚟嘅。就唔多人咧，就一系搭铁路，一系搭巴士嘅，即系习惯咗一样一样。咁所以就有啲人因为搭惯铁路咧，譬如佢住荃湾啊，去沙田翻工咧就麻烦啲嘅而家，咁啊唯有即系行尖山搭车啦，将来又可以搭铁路，就唔使转车咁，系咪？因为如果唔系咧，就成日都要喺红磡转车噶嘛， 系 又要转月台啊，又要转车，而家坐喺度咁即系睇下手机，瞌下眼瞓咁咪到啦，咁即系打通咗东西两边咧。就係、是、將來對於即係、就是、我哋嗰啲工作啊，同埋即係住嘅地方嘅配對咧，係好好多咧。咁對打工仔嚟講就正嘅，係好嘢嚟嘅。 但你自己預個客量會多幾多咧？因為頭先講到啦，即、就、係、是、因為由紅磡落去金鐘嗰個東鐵過海段咧，就即係、就是、原本出年啦，都唔係而家嘅，出年通車。不過而家就話。可能即都嚴峻啲，有啲講法就話可能要再遲啲先通到車。 咁啊，講緊南北線啦。南北線點解出事呢？就因為嗰個新嘅信號系統，港鐵入邊嗱呢個咧反而值得去傾傾嘅。冇人去再去追問點解佢會得突然之間要延誤。嗱，咁首先講講啦，佢嗰陣時咧就浪費咗五個月。咁五個月原本就第一季噶嘛。咁如果你五个月都追得返嘅，咁即係佢好有水分啦、啊，冇可能嘅啫，边有五个月嘅水分啫、啊？所以我而家呢就好肯定呢佢坐三无二嘅， 即係坐第三季係， 望第二季嘅 ，OK， 就肯定呢第一季唔使諗㗎啦。我觉得第二季其实难度都好高好高、多数都系第三季，即係六七月之后嘅事嚟嘅。OK， 好啦，咁但反而最想倾嘅就呢件事嘅起源系点呢？个原因就系港铁入边有两个大嘅山头，一个叫营运部，一个就叫做工程部。工程部就起嘢嘅，对佢嚟讲咧，佢起嘢最紧要顺顺利利交到货，嗰啲软件商交到佢哋承诺佢交嘅嘢。营运部咧就要确保第二日啊营运嘅时候咧有少啲大延误啦，如果有延误就尽快修复啦咁。咁所以营运部不嬲咧，就要一啲好正好正嘅软件。咁佢因为个软件越正，就越帮到佢哋啊嘛。咁你都估到，如果你系工程部嘅，如果营运部擘大口要一样，即系全世界都冇嘅特别餐，咁你工程部去投标嘅时候，你点咧？你只有信个软件商嘅啫，佢话得，你咪信佢咯。系嘛？咁而家出事嘅就系、是。 当冇一个最高层次啲嘅一个架构去平衡下风险，即系话你考一百分，边个唔想考百分啫？你考唔考到先得噶？你考唔到百分，可能得翻五十分噶、哦，系咪？咁而家就出现呢个问题啦。 即系所以营运部嗰度就好，啲人好想要一个好正嘅软件， 一个新嘅信号系统，系每一条线架车行过咧，储存海量嘅资料。咁好处咧就系、如果突然之间呢架车有咩事，嗰条线停唔咗咧，佢可以好快查到发生咩问题，减少个修复时间嘛。咁但系咁咧就涉及要写个特别软件，系全世界冇嘅，净系为啲香港写啫。系咪？咁工程部收咗啲 order 咪去投标？咁嘅软件商话我拍心口做到，做到咪做咯。咁但系做唔到啊。咁你做唔到，工程部夹喺中间，佢又唔出声，又好迟先出声。咁咪就搞到呢一次咁咯。咁所以长远计咧，我反而觉得呢个先就系、我哋有七条铁路换紧信号系统。如果个信号系统都系咁嘅话咧，即系老实讲，写俾你睇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可能真系个铁路拓展处要尽快成立，佢就要去平衡呢两方面。我唔觉得港铁嘅行政总裁啊、董事局啊摆得平呢两个山头。 但照你营运部即系要有一个咁嘅要求，要有一个咁嘅信号系统，佢唔系应该做好晒功课，知道有冇人做到，或者其他世界上有冇人做到先嘅咩？即系你开出呢个条件 嘅责任啦。你谂下，如果你系营运部嘅，你梗系要一套架撑啊，完全对你有利噶嘛。咁你又唔系做工程嘅，你点知全世界有边个软件商咩做到咩做唔到？呢个唔怪得佢噶。佢必然系即系尽善尽美噶嘛。工程部如果成日都 say no say no 嘅，咁佢又好难做嘅、哦。咁你要一样咁嘅嘢，我咪出去出边投标。如果冇人接标嘅，咁我咪话冇咯。但系有人接标咪而家，但系接咗标佢做唔到嘛。 咁头先你话即系有一个可能大啲嘅协调，系一个铁路拓展处咁啊，系咪去处理两个部门嘅沟通问题？ 所以咧，其实去到一个铁路拓展处系政府介入嘅时候咧，政府就要平衡下去追求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嘅系统。而咧你付出个代价咧，可能咧开唔到车嘅。咁你咪自己决定咯。嗱，譬如政府话冇问题，我一定要一个咧。全世界唯一得我有个系统，第日大延误全部减少啊！我完全唔介意你迟半年一年嘅，总之我政府孭起，我要做呢样嘢。譬如咁讲啊， 系 啊，咁呢次冇事噶，咪继续试落去咯。咁咪一路试到我有呢个系统为止咯。因为而家政府又喺度逼紧港铁交货啊嘛，系咪？你谂下，次政府嚟立法会，我哋都穷追猛打，问佢点解仲未通车啊嘛。咁佢如果兩樣嘢都要嘅話，咁冇可能㗎。咁、 okay. 所以將來政府就要咩啦？譬如我係港鐵，我就會再問呢個鐵路拓展處：喂，嗱，我哋追求一樣咁嘅嘢，但如果追求呢樣嘢咧，可能通車期唔準嘅，你邊樣嘢緊要啲先 ？OK， 係將來落成咗之後嗰啲修復時間減短緊要啲咧，定係我一定要準時通車？咁政府話咯。 如果而家如果真係唔準時通車，港鐵有冇後果？ 唔准时通车，港铁冇嘢噶。 唔需要罚钱咁样嘅。 自己唔系超支，佢自己啃咗佢啦。我哋大延误就罚钱啫。而家未有一个机制话佢通唔到车罚钱嘅。 OK， 好啊。 冇噶。 OK， 好啊。同阿田北辰，你倾到呢度，多谢你啊。田北辰就系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先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今日突然间谂起，曾经喺香港中文大学受聘为研究教授，喺1972年就编咗《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嘅林语堂先生，佢笔下嘅散文啊，以幽默见称，而且提倡咗幽默文学，著述非常丰富。佢嘅散文风格带俾佢幽默大师呢个美誉。名望可以话贯通咗海峡两岸三地、啊、 我哋推崇林语堂散文之中嘅幽默风格，并且从佢嘅各种不同嘅创作之中所流露嘅才华得色。呢种幽默嘅风格乃源于佢对生活嘅一种鉴赏， 在文学之中往往为读者带来叫人叹服的机智，不时充满俏皮话、相关语，读之如悦。 读者之中只有鲁迅对林语堂的幽默文字呢大不讳言。在鲁迅眼中，不能够将中国人的命运和前路用幽默的生活来加以鉴赏的。鲁迅认为写作是飞刀，是匕首，习文是为了扑杀而写的，不是为鉴赏而作的。 或者当年那个时代，幽默是奢侈的东西，不少作家幽默不起来。但是时至今日，我们翻阅林语堂散文，应该不会要求他冷峻尖刻，亦都不会奢求他激情地鞭挞社会吧。 对于林语堂的幽默，著有《玩起中文》这本书的作者林佩里这样说， 高明的写作往往是卖弄聪明和炫耀机智的艺术。林佩里这样举例，亦书说，钱并非万能，没有钱却万万不能。张爱玲说，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郑愁予说，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北岛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些句子显示的是不同程度、层次和深浅的聪明和机智。那怎样可以做得到呢？答案就是要懂幽默之道，方有以上的佳作啊。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近排不同的大学都有一些措施，要求一些宿生或者师生是打疫苗的。如果他们不打疫苗，可能就要做一些检测。其中譬如中大就说，宿生如果没有打疫苗的话，就要每隔两个星期要自费接受一个新冠病毒的检测。另外港大方面就说，8月25号起所有宿生都要打疫苗，或者又是自费做检测的。理大方面就说，如果师生员工新学年开始的时候都没有打到疫苗，都是说每个礼拜要向校方提供一些检测报告。亦都说，如果因为健康的理由打不到疫苗，都可以透过大学的医疗保健处安排的，就说进行一个每星期的检测。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有理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张心怡。早晨。 早晨 ，Hello。 早晨，张心怡，讲下点睇理大而家校方个安排啊，即系系咪基本上都要求学生全部都师生咧，其实系都要打晒疫苗噶啦。如果唔打嘅话，就要做检测。点睇呢个？ 点解吓？ 喂，张心怡，喂，张心怡。真心，如果电话可能那个线路有一些的问题，等我们同事再联络回去先。刚才讲到有几间大学都有类似的情况，其中科大都有的。科大就说鼓励全部在校的学生，就教职员、合约员工，在九月秋季的学期之前接种疫苗。如果任何人因为医疗缘故接种不到的话，都要定期交结果的。继续请张心怡跟我们谈。张心怡是不是在这里？ 系， 讲下校方个安排点睇先，唔紧要，系，请讲。 学校咧就喺接连咗喺科大啦、中大啦，咁样佢哋实行呢啲措施之后咧，就去到理大啦。咁我亦都收到 email 嘅时候都几震惊，因为其他学校都只系讲紧宿舍住宿嘅时候咧，佢哋要接种疫苗啦。咁我哋系连翻学咧，佢都话要接种疫苗嘅。佢强烈建议大家喺新学年之前快啲接种疫苗，唔系嘅话就有机会要。每个星期咧就要去做自费嘅检测，咁学校呢个措施系完全冇收集过学生嘅意见啦，无视咗学生嘅声音嘅，所以我哋收到email 嘅时候都几震惊噶， 因为我见理大有个回应就话，大学早前已经就住接种疫苗嘅议题同学生会沟通过，但系你话冇同你哋倾过呀？ 系冇同，因为我哋都冇广大咁。收集了学生的，其实基本上就没什么沟通过的。 即学生会跟学校有没有沟通先？我想搞清楚。 学生会是有沟通过的，是表达了学生是不想完全不想 打疫苗嘅，咁但系学校系冇理到我哋咯。 O K， 而家学生嘅反应如何咧？又 而家联署嘅反应都几好嘅，我记得上一次我睇嘅时候咧，都去到3000人噶啦，系啦，大家都表示咗自己会唔打疫苗啦，亦都陆陆续续有唔同嘅学生喺度问紧学校最后嘅安排啦，想同嘅安排系点样嘅。 见到理大嘅回应都讲咗唔同嘅理由，点解会有呢个安排嘅？譬如就话可以减低个人感染风险啦，尽公民责任啦。佢又话最重要，希望令到大学嘅教学同埋科研活动咧可以尽快回复正常。系咪听落都合理？因为呢段时间真系疫情之下，好多时候堂都上唔到，打到针可能真系令到大家风险系低啲，咁系咪可以回复翻正常咧？又可以？ 咁我觉得你要行到逼到每一个人打针，你先可以进行 face to face 嘅教学。咁其实我哋又系咪真系要咁快要靠打针嚟令到疫情稳定咧？同埋，其实我觉得学校强制打针呢样嘢，大家心知肚明，唔系净系因为想快啲resume 翻 face to face 嘅教学咯。咁更多嘅一定系政治嘅考量，所以我哋即系我哋学生会系非常之失望啦，亦都唔会好想被呢个 policy 快啲过咯，因为变相其实如果你可以好快咁喺学校度要求到每一个人都打针嘅时候，呢、這个硬性 policy 都可能喺香港出现咯。 你哋最担忧系啲咩咧？其实 最担忧就系、是。如果理大可以咁样做啦，呢一个 policy 嘅话，咁即系其实大学啦，甚至系全个香港都有机会可以俾人要求打针咯。而且我哋都收集过法律嘅意见，佢大家都有好多学生都问乜嘢系健康嘅理由可以打针。而有啲学生话，咁佢真系唔想打针，咁佢亦都未必负担得起每个星期俾240元去检查喎。学校到底有冇考虑过学生嘅感受啦、学生嘅意见啦？咁大家都非常之 concern 呢啲嘢。 有冇即系你哋之前同校方倾嗰阵咧，有冇问清楚啊？所谓健康理由系咪要医生证明啊？有冇头先讲到，譬如学生未必负担得到每个礼拜要做检测咁，同埋佢话透过大学嘅医疗保健署安排检测啊，系咪类似系咁？ 系啊，系啊。 即系佢都咁啊，佢哋安排咗，咁啊唔存在话要负担嗰个费用，定系嗰个都系要自己俾噶嗰个？ 因为我觉得上次同校方沟通咧，大家都非常快速同埋含糊带过啦。咁嚟紧我亦都会系成学生会同校长亲自去倾呢一个政策到底合唔合理嘅。咁所以我谂一切细节都有待商榷啦。我哋学生会都提紧学校，如果对呢个 policy 嘅态度非常之强硬，我哋都唔会排除有后续嘅行动。 但我想搞清楚，如果大学嗰个医疗保健处真系安排检测又免费，学生系咪都应该反应冇咁大咧？即系唔存在嗰个负担问题，呢个系嘛？ 有学生同我反映过冇，因为佢哋觉得学校呢个举动呢、這个措施咧系侵犯紧我哋嘅权利咯。就即使学校有安排呢个检测，其实佢哋都唔会得上做啦。就算打针啦，检测咧，佢都唔会去做嘅两样嘢。佢覺得學校應該是要等，即、就是一路堅持網上教學，直至到佢疫情穩定落嚟，不應該用呢個為藉口去逼我哋做任何嘅嘢咯。 OK， 好啊，同阿張心怡你傾到呢度啊，唔該曬你。張心怡就係理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嚟嘅，同你傾到呢度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再見。